独立思考，思考独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雅云， 再加尼嚟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副二代主持：直树、卡尔、范少。 好，大家好啊，系欢迎又翻落嚟节目啦。咁啊，我系卡尔啦。咁啊，我哋今日另外都揾翻我哋上一集嘅主持人啊，阿范少继续同我哋主持今日嘅节目。 喂，大家好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少少关于即系我一啲个人嘅一啲感受啊，即系系讲一啲生老病死嘅嘢嘅。咁啊，当然啦，我就做好健康嘅。咁啊，但系唔使，大家唔使惊，大家仲需要听多我把声好耐嘅。咁但系又讲一讲下，我一啲喺即系喺国内，即系我早排啦，清明嘅时节啦，咁啊翻咗即系国内啦，就扫墓啦，咁啊顺便咧就即系发生少少事，咁啊我又即系感受到一啲嘢喺中国咧好特别嘅，或者系叫做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咁啊，主持人麻烦去下一页啦。咁冇错啦，大家见咗病啦，冇错啦，咁啊的确啦，咁啊嗰阵时咧就大家唔使惊，唔系我病，系我翻去之后见我亲戚啊，我个侄仔啦就病咗，咁咧佢就喺即系清明嘅时候咧，就我翻去，咁啊以为一家人即系去扫墓啦，即系做翻啲事啊，咁啊发觉唔系会病得好严重啊，即系话有又叫做又咳啦，之后咧又唔舒服啊，又要唞喺屋企好耐啊，咁我哋开头都好担心啊，咁啊谂紧点算咧，即系即系佢我都系得个六七岁咁样啦，就惊佢会唔会小朋友啊啲免疫系统又未建立好嘅时候，好惊有。事啦，咁啊，我哋又同佢讲，不如啦，咁啊，即系叫佢去睇下医生啦，咁啊排下啦，咁啊，咁国内睇医生好有趣嘅，咁国内咧睇医生啦，首先咧你喺啲医院度排诊，去排个队啦，咁啊，你又发觉其实都几多人噶，首先啦，因为咧你特别你去亲嗰啲咧，都系想去好少少噶嘛。咁好少少咧，就特別誇張嘅，即係一下子可能佢排隊嘅時候係，可能佢朝頭早排咁，可能對佢到晏晝咁先可以安排到個嘢先可以睇到醫生啦。咁甚至啊，你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我作為一個親戚啦，咁我陪埋睇嘅時候咧，哇，都好辛苦啊！即係我嗰陣時覺得，哇，點解會咁誇張嘢？咁啊，我嗰陣時我佢哋開頭等一陣，覺得喂頂唔～即係叫頂唔順啦，不如我哋即係叫做去揾下附近有冇啲即係即係好得意嘅，有啲可以叫做賣嗰啲叫丑號啊，有啲人會咧好早入坐企喺嗰度咧就排定隊，即係好似香港嗰啲 黃牛飛 係啦，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即係呢排啊買啊或子華啊五月天嗰啲啦，我哋人哋喺排喺我香港咧。就是排演唱會門票，喺國內咧係排醫院，排啲即係丑號都有得排嘅喎。咁啊，呢下子我真係震驚啦！哇，喂，乜原來國內喺一個咁市場經濟下邊顯示出一個咁強大嘅社會經濟入邊顯示出一個咁強大市場經濟體嘅制度。咁啊，原來咧只要你肯俾錢咧，啲國內係可以咧令到你好方便去睇醫生嘅。咁咧一下子其實我又覺得有啲好震驚嘅感覺，就係、是、喂點解即係香港暫時我冇見到啦，即係冇見人哋排張丑號排飛啦。咁啊，雖然我都知道香港排咧都好耐嘅，即係喺公立睇醫生啦。咁我哋聽講香港最誇張啦，我記得有個新聞講係睇眼科嘅專科某間醫院，如果你等咧，你要等三年。咁我谂三年啊，就算我系小事啊，我都变大事啦。 特别系如果有啲大家例示有啲绝症嘅话咧，三年后应该都唔使医噶咯。 三年后啊，准备可以去买棺材啦，应该系啦。咁啊，准备可以去研究一下啲灵位边度买啊。咁啊，所以咧一下子我觉得，中国又几有趣，即系个社会经济入边有个咁有趣嘅资源分配系统啦。咁啊，即系其实呢件事我系想大家想讲咧，就觉得其实中国其实佢嗰个医院体系咧，其实都几有。 有趣的，即你變相呢、即人頭湧湧下、是真的很難去找到醫生、啊、或者找到看一些醫生的、主持人朋友是下一頁、啊、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很典型的中國會見到人們排晒隊、啊、即看醫生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件事、啊、其實呢我們即這件事我感受到就是、為什麼中國它可以有這樣的情況之下、啊、還有呢、這樣都未完過，因為除了我們拿去排了籌號，叫做、買了籌號啦，就是叫做平平地幾十元買了籌號，叫做去採提早去看，看完醫生呢，但醫生又不是真的那麼，就是那麼有料，因為我們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較小的城市來的，那小城市裡面看完呢，那他又叫做、幫你、看了啦，那安排了，那但是呢你去到安排完之後，你同佢聽翻啲意見又冇乜用嘅，即係可能佢同你講話啊，其實應該係咩咩咩咩，因為但係最後結論咧就係想同你做咩咧，就係、不如做手術啦。咁因為咧即係做手術成件事咧，先至係醫生最有一賺嘅嘛。咁啊，你發覺其實即係中國嘅醫生有啲時候又變到好似同香港醫生一樣，又係都係即係要做手術嚟收錢咯。咁我啲下次我覺得其實中國即係呢一啲咁樣嘅。一些公營醫院都做到其實都幾私營醫院化，一下子你覺得為什麼究竟中國現在公營醫院的制度和其實整個醫院 的情況是怎樣。范少你有沒有曾經在、國內的就醫的情況、 我就沒有的，很幸運地，不過我就都聽過一個非常之有趣的現象的，就是呢、在一些、比較基層的一些、醫院，即是細城市裡面醫院呢嘅人咧，其實反而咧係冇咁多嘅。但如果你見到啲大城市嘅啲醫院咧，就係人山人海嘅。咁原因咧係因為大城市嘅醫院咧，要接待嚟自世界各地添，全國各地咧嘅病患同埋佢哋嘅家屬咁樣，所以就長期咧喺個超負荷嘅一個環境之下運轉咁樣樣咯。咁、之前我都見到一個、survey 咁樣啦，佢就話喺上海咧嘅醫生嘅壓力係最大嘅、因為咧佢人均咧係要睇人均咧每一日咧要睇15个病人，咁呢个只不过系平均喎、 哦。平均 系啦，咁可能有啲要睇20个、30个咁样样都系 有可能嘅。 系 咁，其次就系天津啊、北京啊呢啲比较大城市嘅一啲医生咧，就非常比较辛苦嘅。咁 系啊， 咁呢个系点解咧？就是、因为咧，当呢大城市咧嘅医院咧，同埋二三线城市嘅医院咧，个价钱系一样嘅。 系 咁，但系咧，佢哋嘅资源又多好多。咁、如果 let's say 將心比心咁樣，當你家人咧就唔舒服啊，咁樣病咗，咁你一定係會想帶佢去睇最好嘅醫生。咁當個價錢係一樣嘅時候咧，咁好多全國各地嘅人咧就會湧曬去啲大醫院去睇嗰啲門診咯。 係，其實呢樣嘢我都幾有感受啊。點解頭先咁講咧？因為講完話做手術呢樣嗰樣啦，後來咧我哋都走去問翻我有個即係我有個叫做堂細表細佬啦，咁啊佢就做醫生嘅國內，咁我哋就將啲 case 同佢講完之後，佢話冇乜嘢啊，佢話其實不過就小事嚟啫。咁我呢位表細佬就喺啲大城市入邊咧做醫生。咁啊，聽完咧，咁佢又覺得哇，其實都唔使好似啲即係我哋啲小城市入邊啲醫生講話做手術嘅，唔使下下都去到呢樣嘢。佢話其實只係休養下，即係食少少藥，咁其實就解決到噶啦。咁但係好明顯就好即係表達到啲范少所講啦。其實最優質嘅醫療資源咧，其實一直都係集中喺大城市嗰度啊。咁小城市咧，其實都好難可以去即係叫做提供一個優質嘅醫療服務啊。咁令到一下子咧就見到。其實中國咧呢、一個醫療上面嘅體系其實有一定嘅缺陷，因為嘅分佈啊資源唔係好足夠，但你每一個人條命理論上其實都是均等的嘛，你冇理由喺三線城市入面啲就話你條命就冇咁值錢，你唔應該享有啲咁嘅醫療資源。大城市就你因為你喺大城市，所以你醫療資源就享有多啲。咁樣樣好違反咗中國本身嘅共產主義同埋社會嘅主義啦。咁一下子咧，我覺得其實都望到。短短一個外國內啊，即係誕親或者數目嘅一個經驗，體驗到其實國內有一啲醫療嘅體系入邊係有佢嘅叫做不足啦，或者缺乏啦。咁所以咧， 我都即係呢件事之後都諗一諗，其實即係都研究多少少，即係關於喺即係中國啦，其實佢一啲嘅醫療體系入邊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嘢。咁其中一個有得比較有趣咧，就係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就係、是、中國咧好即叫做好成日都出現，就話啲醫生啦同埋啲病人之間咧會有爭執。爭執唔係講緊我哋同你嗌交咁喎，即係香港話有醫療爭執嗰啲，就上新聞投訴話佢害死人，即係會就要攞又係追究佢， 通過司法制度去追究啦。 係啦，中國嘅制度就有趣啦，呢、這個唔係即係唔係普通嘅司法制度，係私人制度。係啦，佢嘅私人制度咧就係佢咧好有趣嘅。中國咧就係如果你喺出事啦，就好似你話突然間我個 let's say 啦，可能你媽咪唔小心入醫院，個醫院個醫生咧救唔翻，咁啊即係救唔翻佢啦，咁唔知係咩原因啦，可能即係醫療失誤啦，或者可能佢真係就真係救唔翻，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咁咧佢咧就你如果你覺得好唔開心，你可能醫院出嚟嘅時候，又發覺醫院附近咧就有一班人，咁咧就坐喺嗰度附近嘅，就專喺度同你傾偈話，喂，我可以幫你解決呢啲咁嘅事件，我幫你追討殺傷啊，即係唔知廣告人有時都講過嘅，即係話幫你咩處理殺傷啊、處理索償呢啲咩咁嘅嘢啦，其實中國都好流行嘅。咁啊，佢呢班人咧，可能就好一大扎無業流民，就不停咁同你同啲人講啦。咁就話我可以幫你處理。咁咧，佢一下子咧，其實就可以咧就call 馬，即係叫做吹雞啦。我見到幾十人啦，咁啊甚至幾百人啦，佢走去同呢間醫院吵啊。咁你諗住利用啲人數即係人數上嘅優勢咧，咁啊逼呢間醫院就法，咁啊賠錢啦，咁樣即係索償啦。咁呢樣嘅制度咧，即係喺國內咧，我哋就有個名詞嘅。就叫醫鬧， 咁醫鬧，咁醫鬧可以點樣鬧咧？ 醫鬧梗唔係用個口嚟鬧你啦。主持人去下一頁啦，係啦。咁啊呢一樣嘢咧，就即圖啊，想表達一下，其實咧一出事嘅時咧，咁大家就會開始啦，就喺度同你嗌交啦。咁啊嗌交，當然唔係好似幅圖咁樣，係真係嗌交啦。咁啊有幾種方法嘅，咁啊。一早咧就可以喺醫生嘅辦公室度滯留，我唔走，我而家唔走，睇點樣睇醫生，睇點樣睇病啊！你冇乜，你又出去唔漲喎。咁第二咧，佢幾好多，頭先同大家講啦，有幾十人噶嘛，甚至幾百人噶嘛。咁啊，你咁多人，咁啊人多勢眾啊，咁自然就係人多蝦人少啦。咁啊有啲就毆打啲醫務人員啊，甚至有啲人話會喺醫院入邊設靈堂啊，打爛啲設施啊，即係成個地踎流民嘅方法啦。咁呢種方法咧，即係好明顯就係可能佢知道有啲。或者我唔知佢系咪唔相信國內司法制度啦，或者佢哋諗即係國內冇一個完善嘅一個醫療殺傷嘅制度啦，咁樣變相咧，佢哋用呢種方法咧，就是、一種武力嘅行為啦，去阻止住醫生佢執業啦，甚至我哋即係過往聽聞過啦，做醫生會俾人攞刀斬嘅添，係啊，即係有啲聽過啊，醫生即係你做醫生咧，首先要救翻自己先，唔係確保救翻人，你確保自己條命可以喺度，你先可以救人。咁所以其實中國嗰、那個即係呢啲事件咧係好多嘅，咁啊一下子咧，甚至咧就令到即係成個中國啊呢啲嘅呢個詞啊，甚至係入咗去一個一啲外國嘅詞典啊，成為一個新嘅創新詞典叫醫鬧。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咧係一件好大嘅即係叫做恥辱啦，我覺得係羞辱啦，喺個國家入面出現咩事。咁啊，所以咧其實喺2015年尾啦開始啦，咁啊，即係中國就即係修正咗啲刑法啦，咁啊，醫鬧就正式地立咗刑法嘅制裁嘅範疇啦，咁啊，即係其實可以判處即係7年以下有期徒刑嘅，咁所以咧而家佢都咁講啦，即係醫鬧呢件事，希望就可以用司法嚟解決啦。咁但係亦都要明白中國嘅司法制度嘅完善性啊，但係同埋嗰個公正性，大家理解係幾咁強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希望即係透過司法制度解決呢件事，係咪真係咁可行呢？又好有保留。咁但係咧，即係縱觀講咁多啦，其實即係我哋都想同大家表達一下，其實中國嘅醫療制度其實都幾有問題喎。即係我哋而家咁樣單單望落去，其實都唔單止係一件即係好似我個人體驗啦，其實都一啲好叫做一直以嚟都有長久有啲事情發生。咁啊，即係范少，你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嘅醫療問題啦，即係其實中國嚟緊個醫療制度上面有冇咩改動，或者係可以去即係處理翻啲事情咧？ 係啦，咁呢啲醫療制度其實就當然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佢就涉及到民生同埋一啲 老百姓的一些待遇咁样样。头先啊，卡尔都有话啦，唔通穷人咧就唔可以睇病，有钱人先可以睇病咩？咁样呢啲就系非常之fundamental 嘅一啲 issue 嚟嘅。咁当然中央政府都见到有呢啲情况呢啲问题啦。咁主要咧就系有三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叫做睇病难。第二咧就叫小病大治，就係話有咩事咧都去到最頂級嘅醫院去睇，咁令到咧有真係有問題嗰班人咧，有大病嗰班人咧就睇唔到病。咁第三咧就係藥物上面嘅濫用啦。 係啦，主持人可以下一頁啊。咁簡單講下啦，即係呢三樣嘅問題啦，點解係即係而家醫療即係好多病人同埋即係或者成個醫療制度入邊比較嚴重嘅問題啦。頭先睇病難呢樣嘢其實范少又解釋過啦，咁啊即係醫療資源嘅分配咧就好唔平均啦。咁你作為一個好嘅醫院就好多人排，咁啊一啲大城市就好多人去等，咁啊。即係變相地咧，你可能就要靠頭先所講買籌嘅方法先可以睇到。咁窮人，咁你窮人就自然難睇醫生嘅啦。咁你冇錢啊嘛。咁啊，小病大治嘅意思咧，其實即係講緊大家可能少少嘢都要去 check，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中國都會有佢而家一個叫做醫保啊咁嘅制度啦。其實都係佢係協助咗啦，即係中國咧，佢一啲叫做支援咗佢啲醫療上面嘅體系嘅，咁啊，同埋咧，即係因為頭先所講啦，無論係大一啲高級嘅醫院啦，同埋低級醫院，其實冇乜嘢價格嘅差異啊，咁所以基本上咧，你無論呢啲係細少少嘅病咧，你都唔會即係你都唔會去一啲即係比較細嘅嘢，即係專去啲專科啊、啲大醫院嚟睇啦。同埋我過都睇過，其實中國咧，其實喺所謂嘅叫做即係香港 common 啦，有啲全科嘅一個醫生啦。其實中國呢樣嘢嘅發展係比較慢嘅，好多時候都係睇一啲專科啊，所以下晚都要去到專科啊。咁所以其實中國如果你要將一個全科醫生嘅體系發展出嚟咧，其實相對都要時間，令到咧好難有一個即係小病可以小治嘅結果啦。咁啊，藥物濫用呢個就更加即係叫做麻煩啦，因為其實咧中國啦。不知道啱啱發現，其實中國係攞藥都幾容易嘅，即基本上你想買啲咩藥啊，同埋即係藥物咧，大家係隨便食啊，好多時候都冇專登到處方啦。咁你冇錢睇病啦，咁有啲農民即係你變相你又睇唔到，咁咪買啲藥咯。咁啲藥可能就平少少，咁啊相對你又唔使等，咁可能見到感冒頭暈身氣就食呢只藥。咁啊變相好多藥其實都唔係真係用得好正確啦。咁啊。一下咁多嘅情況，其實令到成個中國嘅醫療體系咧，係出現到一大嘅壓力同埋嘅一個叫做問題啊。咁所以我哋望到啦，其實即係中國未來都真係有一段嘅長路啊，需要去改變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即係睇咁多呢啲嘅問題啊，其實中國呢咁樣嘅而家呢個問題咧，其實可能有時即係相比佢過往嚟講，又唔係叫最差喎。即係唔知道你凡事有冇了解？即係當年啦，即係當然喺我哋即係做好多好即係叫做國家啱啱成立嘅時候啦，其實嗰陣時係行緊所謂共產主義啊、社會主義噶嘛。雖然今時今日都話係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即係當然我就睇嗰啲即係上網講過啦，都話其實其實。當年嗰種情況是一個大鍋飯的形式嚟喎，唔單止真係大鍋飯食喎，係大鍋睇醫生喎，啊真係唔係好大鍋睇醫生啦，即係意思係話你成班人咧，嗰個醫療體系咧係一個叫做全部保障嘅，即係無論你咩我都會包你，政府補助你嘅，咁呢個係我即係我嗰陣時望都幾特別啊，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如果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啦，咁都幾好啊，即係大家好平等啊嘛，咁但係當年其實嘅嗰、那個即係醫療嗰、那個即係個情況，其實係一個大嘅主集體形式咯。咁但反照，你覺得呢個咁嘅制度會有啲咩問題咧？ 咁好明顯就係話大家會濫用呢樣嘢啦。咁雖然話即係唔係話共產主義唔好， 係啊，唔係梗係好啦，係真係。 咁但係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咁無論係大病小病，你都會去睇醫生，咁會濫用翻大家個啲 resources 啦。咁我哋都有個叫做tragedy of the common。這個經濟 的字眼英文是什麼大家都聽明白嗎、 Tragedy of the common 即是因為大家是一些、共同的一些資源大家就不會去珍惜它會濫用 是啊，咁啊，即系呢個係講得好啱啦，呢個當然係共用嘅問題啦。咁但係就係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喺中華人到而家都仲可能平等價錢都冇乜分別嘅。咁但係最終一個最重要嘅重點咧，就係作為一個即係社會主義一個共同嘅享受嘅重點嚟講啦， 其實很多醫生是沒有他的一個、即叫做改善自己的一個 incentive， 即是沒有一個激勵機制。因為我做了36不做了36，我醫你又醫就得啦，你不要理那麼多，總之 我現在呢我就叫做醫了你了，醫好不好再算啦，我都沒什麼需要改善自己，因為坦白說我政府都是補我那麼多的啦，政府包我底，政府養我的嘛，所以都不需要專門去、支持自己改做任何一件即叫做改善自己啦。所以一下子呢其實是望到即當年其實他都有他們的問題的，但當年很早期的時候、他們是說這個中國的、叫做醫療制度曾經在全世界是 很著名的，就說他令到所有人都受到醫療的保障，但是中國後來發現其實這件事所謂社會主義是有他的問題的，開始就令到就這些、這樣的即離開了這種制度，變相就走入去一個、叫做由醫療啦，就是變成一個私有化少少，甚至叫做引入更多市場資本的營運，就變成可能我們慢慢叫做今時今日啦，有少少的形式就是可能、大城市小城市入面可能是有些分別的，也都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平等的。咁但係就嗱，即係我哋個人覺得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啦，我哋即係不嬲嘅節目都有講，我哋覺得今年嚟講啦，其實係一個醫藥行業比較大嘅一個改動嘅時間啦。咁所以咧，其中一個好重點咧，就我哋覺得醫改係一個好大的主題啦，主持人可唔可以下一頁咧？係啦，咁醫改呢樣嘢咧，咁其實當中除咗係話喺醫療嘅保險上面啊嘅保障會不停咁去改，醫保要改動啦。咁啊，其實藥入邊大家可能有冇聽過即係凡事有冇聽過兩票制啊？ 係啦，咁絕對有啦。咁其實咧喺中國嘅嗰、那個、公共醫院入邊咧，收入咧就來自嗰個財政撥款啦。醫療服務收費啦，同埋依個藥品加成收入嘅，咁即係咁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就係一個藥品加成啦，就係、是、話當你賣嗰啲藥品嗰陣時咧，咁醫院咧都可以收一筆錢嘅喎。 係， 咁喺嗰個醫藥嘅嗰、那個嗰、那個 manufacturer 嗰度咧，咁去到嗰個 hospital 嗰度咧，咁中間都會有一個分銷商嘅，咁分銷商咧又會收一陣錢嘅喎。 係， 咁如果有多於一個分銷商咧，就會收兩陣錢，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當個藥咧去到嗰、那個病人嗰度咧，就變咗非常之昂貴啦。 係，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所謂中間你想防止分銷商做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頭先所講嘅兩票制啦，即係其實就係令到咧想剔除咗即係。即令到成個嘅中，即呢個由藥廠去到醫院中間，只係得一個分銷商喎。 係啦，一個分銷商兩張票，一個票咧就係由藥廠俾個分銷商，第二個票咧就係分銷商去俾個醫院，所以就稱為兩票制啦。 係啦，咁但係咧聽講啦，即係呢一件事咧，即係因為兩票制啦，其實其中今即係呢一兩年嚟一個醫療行業比較大嘅一個轉變，一個改動啦。咁亦都係我哋見到話醫改入邊其中一個重點。另一樣咧，我記得啦，就有講到咧，就係關於即係而家咧就好似話唔俾啲即係醫院入邊啊，即係 mark up 個價錢喎，係咪咧？ 係啦，咁因為頭先就講到話對公共醫院嚟講啦，咁呢啲藥品咧都係一啲幾好嘅收入嚟嘅，咁就令到個最後個病人咧就買啲藥就比較貴，咁所以咧而家就唔俾去 mark up 呢啲價錢啦，咁就會去一個醫院嘅 cost price 去 sell 去賣俾呢啲病人，咁就令到嗰啲藥咧更加地affordable 咁樣樣。 咁其實同香港所謂嘅醫藥分家係咪有少少似咧？ 係啦，原則上係似嘅。 係，咁即係其實即係嗱，香港咁多我冇記錯，醫藥分家到而家都好似未即係實際落成噶嘛。即係醫生你配藥同你可能即係醫院其實都係有賺藥錢噶嘛。喺香港應該係同樣的，因為我之前有去過醫院睇醫生嘅時候，咁本來有一隻藥，咁佢話個醫生同我講話，最好就唔好喺度買啦。即係嗰陣時話養和嘅，咁啊養和話養和買呢只嘢好貴嘅，即係出邊可能賣300多蚊，佢喺度賣500多蚊，佢出邊藥房都買到嘅，咁都見到其實即係醫院咧喺藥品上面嘅獲利都唔少嘅喎。 係啊，咁呢個都個道理咧都幾明顯嘅，因為如果佢喺呢方面唔賺錢嘅話，咁就代表佢喺診金上面咧就會收你貴啲嘅價錢去補貼翻咯。因為始終佢要賺錢噶嘛。 係，咁其實即係中國而家即係頭先講咗咁多醫療問題，咁啊見到而家可能頭先一方面喺醫藥嘅分銷上面有所改動啦，喺醫藥嗰、那個即係。 叫做回報上面有所轉動啦。咁其實即係凡事覺得嚟緊啦，會唔會即係喺呢個醫療行業入邊有啲咩更即係有啲咩大動作？你覺得係我哋會預期到嘅咧？ 其實之前講到嗰兩個政策咧，就而家都係慢慢咁樣實行當中嘅。咁我哋就會見到咧，其實喺醫藥板塊都會有唔同嘅一啲投資機會，我哋可以睇到啦。咁有跟開我哋嘅一啲朋友或者會員咧，都會見到喺今次嘅一個業績期入邊咧，咁喺唔同嘅醫院又好，係醫藥分銷商又好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成績。咁有啲業績比較好，有啲冇咁好嘅。咁其實好快咧，都會喺一個嗰個股價上面咧反映出嚟嘅。 即係其實我都知道今年啦，其實講到明啦，醫藥係好多個所謂嘅嘅分析員啦，行業啲大行都話係一個大嘅一個嘅叫做大好嘅年啊！即係唔知點解今年即係突然間啲人話，哎呀，今年啲人食啲嘢會多咗啊！即係今年咧，啲人啲突然間市場又會好大改動啊！即係今年啲人會多啲病啊！即係佢突然間見到，全個行業都吹起一個即係醫療板塊一個轉動啊！即係頭先所講就係即係范少所講，即係關於。即係分銷啦，同埋關於可能藥品嘅製造商啦，其實都升好多啦。我哋見到，甚至可能有啲即係藥品相關嘅行業，都變咗有一定嘅受惠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即係望到，其實成個板塊嚟講啦，即係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覺得醫療即係醫院本身其實都好似會出現一定嘅變質喎，即係好似而家都見到，即係頭先咁講，有啲醫院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醫療體系嘅問題啦，好似而家醫院佢入邊都即係嘗試尋求緊好多即係所謂嘅私人嘅資本啊，或者去投入喎。 係啊，咁國務院咧喺2018年咧三月咁樣，其實都有一個公告咧，就係話佢希望咧更加多嘅床位，即係醫院啦，就由嗰個國營嘅機構咧就注入去一啲私人嘅公司，令到佢更加可以有效率咧去。運行咁樣咯， 係喂，但係其實講就易啫，但係真係坦白講啦，你整一間即係其實頭先所講，即係起私家醫院啫，坦白講，即係起間私家醫院啦。咁但係喺中國嚟講咧，其實係咪應該冇咁易咧？因為嗱，香港就是一個好自由嘅市場經濟啦。咁喺國內，喂睇醫生呢啲嘢。政府任務嚟噶啦，係嘛？即係中國最重要就係保住和諧啊嘛，係咪先？咁你突然間整一個所謂嘅私家醫院出嚟，其實係咪咁容易？因為首先你喺即係政府嘅資源分配上面咁容易同佢做到咧，同埋政府佢即係會唔會容許你即係起一間私人醫院，甚至可能話你想有啲公立醫院話增加床位，可能有啲床位嘅係投資係嚟自一啲私人嘅資本，其實係咪即係咁容易可以引入到？同埋中間咁難關啊！即係凡事覺得有啲我哋會留意一下咧。 係啦，咁當中嘅地方咧，即係實行嘅地方咧，咁當然係好 tricky 噶啦。咁第一就係話，如果呢啲公共嘅床位咧，要變成私家嘅床位咧，咁係都可以會有一個資產嘅轉移嘅。咁當中嘅價格係點樣計咧？ 係 第一。咁第二就係、是，如果嗰啲床位或者嗰啲醫院咧本身係公立嘅，咁我要將佢轉為私人嘅，咁私人嘅營運商係咪真係可以更加有效地去營運呢啲醫院咧？呢個第二個問號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如果做投資嘅話啦，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呢個私人嘅醫院營運商一啲 track record。即係之前咧，有冇辦法將一啲效率比較差嘅醫院變成效率比較好嘅醫院，同埋去對佢同國家嘅一啲國立機構會有冇一啲好好嘅關係，好冇嘅支持去進行呢個成個轉變咯？ 其實呢樣嘢唔容易喎，因為咧，即係頭先我哋頭先所講啦，就是、中國做咁多嘅醫療嘅體系嘅改動，雖然我唔係好知道點解啦，突然間呢一兩即係呢幾年，應該講我。都可能指指地啦，因為睇住你喺十九大啊，即係睇政府呢幾年嚟嗰個大趨勢，就係講到話要將將中國咩做一個小康社會啊嘛，每一個人都要即係有得住啊，有好多嘅所謂嘅即係民生嘅問題我要解決啦、啊。咁都可能望到其實佢哋都想集中於即係人生生老病死呢幾個大嘅主題去處理。咁而我哋望到幾年醫療體系嘅改動啦。其中一邊啦，頭先包括阿范少所講到啦，你喺醫院嘅改變咧， 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一个拥有权的一个重点，因为呢大家明白啦，即中国讲即资源啊，你话引入啲拥有权啊，其实最大你最怕嗰一样嘢就系佢咩条罪名啊，叫侵犯国家嘅即资源啊，或者叫盗窃国家资源，或者你叫做浪费 whatever， 只要你有涉及咗一个国家资源嘅使用，或者系一个叫嘅喺入边咧，中间就好有一个叫做政治含义啊，甚至系好一个即唔系咁容易处理一件事咯。相对地，唔似可能我哋做商业一间一单生意，大家倾到。但系如果你讲到一啲医疗嘅体系，你喺入边入点样究竟点样决定你收几多钱咧？或者你喺一间医院同政府倾，咁政府批派地你俾你嘅时候，咁究竟佢有冇一定嘅规条限制要你点样做？同埋你如果你话要用政府一啲嘅佢可能批个牌俾你，咁你有冇话同政府入边要大家倾究竟个价钱几多？中间好多嘅点我哋望到系有难度嘅，即系呢啲嘢唔系一个普通私人嘅公司好容易去接触到。咁所以咧，头先阿范少就提醒咗大家啦，即系如果大家要即系喺呢个板块入边，特别系医院呢一个体系入边啦，你想叫做喺入边分一杯羹啦，或者叫赚少啲钱啦，其实相对地咧，你都比较难处理嘅，因为咧你中间入边所涉及嘅公司啊，系即系所涉及嘅公司，其实佢个本质系好唔同嘅，即系你要揾到一间系有即系叫做政府嘅。唔好話政府背景，或者同政府比較熟嘅，先至可以去叫合作啦。咁所以我哋個人覺得咧，即係大家喺就算想喺將來揀醫療體系咧，嗰、那個板塊入邊咧，如果要揀嘅話，就要小心少少。咁我哋主場可以下一頁啦。啊，咁我哋咧就俾咗少少一啲我哋見到市場上一啲交易緊嘅醫療公司啦，佢交易緊嘅一啲嘅資料，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呢啲都係啲可能喺香港上市嘅醫院啦，醫療。咁但係當中啦，唔同佢哋所涉及嗰個業務板塊同埋處理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佢哋所接嘅業務啦，甚至所做嘅嘢都有所分別。咁當中我哋會揀望可以望到佢哋啲嘅市盈率啊、市漲率啊呢咁嘅資訊。咁咁但系咧，我哋其實其中一個比較喺咗一間我哋都有提都有記得嘅，嗰間叫做環球醫療啊，有冇印象啊？咁都係其中呢一間係仲未放咗入邊嘅。咁呢一間都比較有趣嘅，雖然佢唔係佢主營業務啦，唔係做醫療嘅，咁但係都值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因為咧佢一直都係一間本身係做叫做醫藥器械嘅出租同埋叫做租任啦。咁但係近年咧都走向咗係一個醫院嘅發展啊，咁都可以係作為咁多間啲公司入邊可以可比嘅一啲嘅其中一間公司咯。 係啦，咁雖然頭先就話有好多嘅嘢我哋要小心啲睇啦，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依個醫療嘅費用咧，喺佔 GDP 嘅比重咧，一定係一個持續嘅增長嘅勢頭當中噶啦。特別喺中國嘅話，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同埋難聽啲講句，就係多年嘅一個污染環境成長嘅大前提之下咧，相信嚟緊咧會有更加多人咧係會需要呢啲醫療服務嘅。亦都因為中產崛起，而更加多人咧會肯使錢去將自己醫得好啲，或者去延長自己嘅壽命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呢個板塊都係充滿非常之多嘅機會。咁醫院嚟講咧，就因為佢嘅係一個 infrastructure 咧，一個基建嘅設施。咁其實佢當中咧都會有佢嘅一個競爭嘅優勢喺度嘅。咁因為係好難去取代一間醫院噶嘛。 其實我哋坦白講啦，我哋望到即係成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哋嘅專業，都知道我哋一直都對即係其實醫藥係將我哋今年都比較睇好嘅一個板塊之外，其實我哋都對醫藥每一個叫做 segment 啊，即係每一個子嘅部分，我哋都有唔同嘅去斟酌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同大家講，絕對唔好聽咗個板塊好似話邊個好咧，咁就走去，都要明白每一個子板塊其實佢實際經歷緊啲乜嘢。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嘅政策，包括你話兩票制，其實係針對分銷嘅。包括我哋頭先所講，即係醫藥嘅 map 啦，其實就係針醫院嘅。咁甚至我哋講一啲醫療體系嘅私有，即係醫院嘅私有化啦，引入社會即係私人資本，又係講翻醫院。咁所以都要明白 每個政策針對的是哪一個部分，而你究竟你買的是什麼。那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就投資都很跟大家說要堅持，就是找到究竟你要明白間公司的業務是做什麼，它就將來、就是、想經營形式是什麼，就是明白清楚了解了才進行一個投資的決策、就是、而不是可能說、欸、今年聽大家說醫藥很好，全部都、見到哪一家是、就是、有醫藥，有個醫藥這個名字就扔進去，因為你業務的、佔比不同，你經營的地方不同，你在行業的所謂、那個、地位不同，都很影響著你到最後你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的。所以我們就是跟大家講完，就是概念性來講就是這樣，我們覺得醫院一個的子板塊，就是 在醫療裡面都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期待的一個地方來的，很值得成就一個板塊來的。但是呢、要即是即更加、深入去研究一下，方便大家將來做投資的時候有什麼部署咯。 是啊，大家看到這個表，其實呢、每一間公司啦，它的市盈率呢都有很大的分別的， 是 有些就會很高，有些比較低，有些甚至是蝕錢都會有的。咁更加重要嘅就係咧，由於政策嘅一啲影響咧，咁呢股份嘅盈利咧係可以喺一年之間咧係增加或者減少嘅。咁因為佢通過一啲收購， 大增加， 係啊，大增加或者大減少，因為一啲收購或者合併嘅一啲舉動之下咧，咁、那個盈利可以非常之波動，咁從而咧個股價咧都非常之波動。 所以我們今次跟大家講的板塊就是這個，大家覺得想有多一些詳細分析不知道，歡迎跟我們留言跟我們溝通一下，多謝大家。